淡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桑木扁担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我下来你喝哟，我湘江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有人问天心

当你听人

尽骨肉情长，遥不敢海峡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吉隆。 Bye.